我哋今日系继续我讲我哋嘅系列系如何背起十字架来跟从耶稣基督。嗱，如果你记得嘅话，我上次系讲紧门徒嘅标志，而第一个标志我讲嘅就系近似耶稣基督，系嘛？嗱，今日系要讲埋第二个标志。第二个标志系乜嘢咧？嗱，首先问下你哋，知唔知道圣经入边最常见嘅命令系乜嘢？嗱，唔系话要我哋尽心尽意尽性嚟到爱神，唔系话要我哋不住祷告，亦都唔系话要我哋专一嚟到敬拜。最常见嘅系乜嘢？最常见嘅原来系唔喐啊！唔系最常见嘅命令系唔喐吓，我系话过嗰、那个。我是说过那个 control 不动可不可以帮我是现在动了下一个。最常见的是不要惧怕，不要惧怕。不要惧怕这个命令在到圣经里面是出现了一共365次。我们知道一年有多少日一年刚刚就有365日。就好像神跟我们讲话叫我哋每日都不要惧怕啊，好有趣。嗱，耶稣基督啊，佢时时系同门徒讲，叫门徒系不要惧怕。佢同门徒话，佢话你们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喺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之后、复活之后，佢系向门徒显现，佢话不要害怕。喺度今日嘅经文，马太福音10:26、28和31節，三次耶稣基督是提到叫我们不要惧怕。所以不要惧怕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命令。可不可以下一章？我时时跟大家讲，如果你们认识我的话，你都知道我是很喜欢讲圣经的经文的结构，是吗？同大家讲过好多首尾对偶，讲到你哋可能都听闷啦，成日都话似系好似扁皮鸭咁样，系嘛？五节嘅经文第一节同埋第五节，一头一尾就系有连带嘅关系，好似扁皮鸭出边嗰个包咁样，系嘛？跟住第二、第四节嘅经文又系有连带关系，就好似咩啊？好似葱花，好似嗰啲海鲜酱咁，两边包住，中间嗰嚿最好食嘅咩啊？第三節嘅經文就係、是、最重要嘅經文，亦都係最好食。咁所以咧，講咗好多係首尾嘅結構。嗱，今日唔同你哋講首尾結構，今日同你哋大家講下平衡嘅結構，平衡嘅對偶。嗱，平衡嘅對偶咧，我覺得好似咧係一層樓梯咁樣，一層樓梯有三級，第一級係 A， 中間個級係 B， 第三級係 C。啊，咁你有一級嘅樓梯，同埋另外嘅三級樓梯，又係 A、B、C， 有一個平衡嘅對偶。啊，最高嗰層樓梯嘅 A 同埋另外嗰層樓梯嘅 A 有好相似嘅經文，喺中間嗰層樓梯嘅 B 同埋另外嗰層樓梯嘅 B 又有好相似嘅經文，第三層 C 同 C 又係有好相似嘅經文。啊，你可唔可以？今日我哋见到今日嘅经文就係马太福音10:26-31，係叫我哋不要惧怕嘛，係咪？下一章。嗱，同上一次嘅经文呢係有连带嘅关系。上一次係马太福音10:18-23，係讲到咩呀？耶稣基督係将门徒係送出去，就好似係送羊入去狼群一样。同原来同嗰个楼梯呢是有呢一个平衡嘅对偶。我哋先睇睇第一级楼梯相似嘅地方喺边度。第一级嘅楼梯相似嘅地方系同讲嘅话语有关。记唔记得耶稣基督送咗啲门徒出去，门徒都担心话，哎呀，我哋应该讲咩说话好呢出到去。耶稣基督讲咩呀？不要思虑怎样说话或说什么话，到那时候必赐给你们当说的话。这个是马太福音10:19。同埋今日走返转头一章，同埋今日嘅经文喺度第一级嘅楼梯，喺马太福音10:19经文话咩呀？ 十章是二十七节。经文话，我在暗中告诉你们，你们要在明处说出来，你们耳中所听的要在房上宣扬出来。上一次耶稣基督话你们不要思虑应该要讲什么的说话。为什么啊？原来耶稣基督话，我平时在暗底里在私底下跟你们讲的说话你们懂做啦，要在明处说出来，要在这个房顶上房上或者是楼顶上大声宣扬出来。又走返去这个是马太福音十章二十一节，是讲到第二级的楼梯。第二级的楼梯呢是跟死亡有关，好有趣，跟死亡有关。耶稣基督说，我将门徒是送出去，你们跟人家传福音，人家接受你就最好了，不接受怎么样？哇，憎恨你，逼迫你，甚至拿你命添，甚至你自己家人都可能会不接受你，是要害死你。弟兄要把弟兄，父亲要把儿子送到死地，儿女要把父母为敌，害死他们。我都讲过好多次，这些真的在回教的家庭是发生很多。当有是回教家庭的儿女是成为基督徒，真的立刻就杀了他。看回我们今天的经文，在这中间那级楼梯，马太福音十章二十八节，耶稣基督就又俾佢哋话唔需要惧怕。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又回答咗啦，有人要杀你点啊？唔好惊佢哋，唔好惊嗰啲只能够杀死你身体，唔能够系伤害你灵魂嘅人。再睇埋第三级嘅楼梯。第三级的楼梯又是讲什么？马太福音十章二十二至到二十三节，是同埋神的保守、神的保护有关。耶稣基督将门徒送到去是世上好像羊进入狼群一样，是吗？有人要逼迫他们，要害死他们，那他们怎样？耶稣基督说你逃跑吧，由一个城逃跑到另外一个城，你都未逃遍，人子就会回来了，他说。跟住，若果你哋忍耐到底嘅，就必得救。耶稣基督话：你忍耐到底就必得救。喺度今日嘅经文，第三级楼梯系马太福音十章廿九至到三十节。耶稣基督话：不要害怕，就算麻雀咁低微嘅嘢，神唔要佢系跌喺地上，佢都唔会跌喺地上，都唔会死。连你嘅头发有几多条？神都数过，神会保守你，神会是保护你，不需要惧怕。有没有见到两个楼梯级的首尾的不是首尾结构，平衡的结构，好精彩，是吗？所以今日的经文是回应翻上一次的经文，是马太福音第十八章第十章第十八节至到二十三节。当耶稣基督送基督门徒入去世上，好似羊进入狼群，今日同佢哋话你唔需要惊。喺度二十六节、二十八节两次话不要怕他们，喺度三十一节话不要惧怕。嗱，今日如果我哋留意今日嘅经文，一头一尾喺度二十六节同埋三十一节嘅开始都讲咩啊？所以你们所以不要怕他们，是吗？一样的经文都是由所以开始，26节、31节。若果讲到所以，那就要怎样？要看回前面的经文了，是吗？26节的前面就是什么？24节和25节，就是上一次跟大家讲的，要什么？做学生的不能够高过先生，做仆人的不能够高过主人，学生要似先生，仆人要似主人，我们要似耶稣基督。这个就是我上次所讲，当我们越来越似的时候，那些逼迫也都会越来越大， 所以耶稣基督同我哋话：不要惧怕。嗱，门徒嘅标志第一就系近似耶稣基督，第二个标志系咩啊？不用惧怕。呢个就系我哋今日要讲。喺度箴言二十九章系二十九章二十五节经文话：惧怕人的贪得享乐，唯有倚靠耶和华的必得安稳。经文讲得好清楚，我哋唔好系惧怕人，要惧怕嘅，我哋要惧怕神，我哋要倚靠神。有人话：若果我哋惧怕神嗰阵时，我哋就乜嘢都唔需要惧怕。但系若果我哋唔惧怕神嗰阵时，就点啊？样样都惧怕。所以惧怕神系好重要。但系好可惜噶，因为而家甚至喺基督徒，我一向嘅嗰啲人嘅作风就系点啊？越嚟越系中意将神系变成我哋嘅好朋友，变成咗我哋嘅老友记。冇人惧怕神噶，喺我哋嘅祷告当中，喺我哋嘅言语当中，喺我哋嘅日常生活中，个个都显示出嚟，我哋根本系唔敬畏神。如果今日神突然间喺我哋嘅面前向我哋显现，讲唔定大部分人都想涌上前同佢拥抱，走上前同佢 high five。冇人敬畏神，好得人惊。我哋系应该要敬畏神，唔好系敬畏人。我哋系从神嘅话语中系能够系得到知识。敬畏神系咩啊？是从我们日常生活虔诚的生活当中是学习怎样来到敬畏神。单单从神的话语我们不能够学得到敬畏神。要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能够，如果我们有敬虔的生活，就能够是学习敬畏神。如果我们怕人的话，那就会影响我们同人地分享我们的信仰。很多时我哋唔夠膽走去同人哋分享信仰，點解呀？係咪有人逼迫我哋，有人會害我哋，甚至殺我哋呀？唔係呀，我哋甚至係驚人哋點樣睇我哋，我哋甚至會驚人哋點樣諗我哋。當我哋同人傳福音嗰陣時候，哎呀，人哋唔知會點諗我呢，唔知會點睇我呢，淨係諗下睇下就喎，我哋已經驚到不得了。嗱，所以我哋真係要敬畏神，我哋唔好敬畏人。今日的信息，耶稣基督不单只是叫我们不要惧怕，他是给了我们三个原因是不要惧怕。第一个原因就是他是全知者，他是什么事他都能够知道，他知道一切，所以我们不用怕。第二件事就是他是掌权者，他是主宰，他是掌管一切，所以我们不用怕。第三个原因就是他是保护者，他是会保护我们。这个就是跟我刚才讲的那三级楼梯是一模一样。从三级楼梯我们见到三个原因，为什么我们不需要惧怕。我们先看看第一个原因，为什么我们是不需要惧怕。在马太福音十章二十六节经文说什么？因为掩盖的事没有不露出来，隐藏的事没有不被人知道的。我们不用怕，就是因为神是知道一切。这节的经文看上来好像有些箴言那样，好像 一眼望下去好像不是那么容易明白。什么叫做掩盖的事就一定会露出来， 隐藏的事会被人知道。这个就是说，若果是有恶人的计谋，若果是有暗中的事，冇嘢是神知道，有一日将会是回复正常，就是点啊？就是好人是能够是得胜。嗱，而家呢个社会唔系好人得胜噶，而家呢个社会系咩啊？忠忠直直就终须黑食噶，系嘛？啊！好似而家啲电影都一样，啲电影都睇到啊，好人唔一定得胜。以前啲粤语长片系点样啊？粤语残片，我应该话粤语残片就系好人就永远唔死嘅，系嘛？啲坏人去到后尾死晒噶嘛？而家新嘅电影点样啊？唔去到最后嗰秒钟啊，你都唔知道边个会死，边个唔会死，边个得胜，边个唔得胜。 有时反而个坏人就点啊，出嚟嘿嘿嘿笑两声咁就最后，咁你就知道仲有第二集系嘛？但系耶稣基督话你唔使惊噶，暗中里嘅事、隐蔽嘅事，一切都会彰显出嚟。喺罗马书二章十六节话耶稣基督将会系审判隐蔽嘅事，一切隐蔽嘅事。喺度 Seattle 嘅 Tacoma 嘅 airport 嘅飞机场，喺度海关嗰度有张字条写住喺个墙度，佢话一切系隐藏收埋嘅嘢，我哋都揾得到。呢个见到咗，令我谂起就好似今日嘅经文咁样样，一切隐蔽隐瞒嘅事，我哋都能够系揾得到。佢哋话嗱，圣经入边不时咁提醒我哋，好人系将来系会有奖赏。若果我哋系唔接受神嘅话，将来系会有我哋嘅报应。就好似系启示录二十二章十二节，耶稣基督话：看啊，我必快来，赏罚在我，要照各人所行的报应他。当我哋系神嘅儿女，如果我哋做得好嘅时候，我哋将来系会有奖赏。就好似哥林多前书九章二十五节话，我哋将来都会去到神嘅施恩宝座面前。如果我哋系做得好嘅时候，我哋能够得到不败坏嘅冠冕。不败坏嘅冠冕就系永恒嘅冠冕，我哋得到嘅奖赏系永恒。而家暂时嘅苦难微不足道，系嘛？只系暂时，我哋将来系会有永恒嘅奖赏。我头先话啊，头先冇讲到，漏咗讲。耶稣基督其实好鍾意呢一节嘅经文，所以我哋见到喺度唔同嘅圣经呢、这个经文入面都有提到相似嘅经文。喺路加福音八章十六至到十七节就系、是有好相似嘅经文。耶稣基督话：没有人点灯，用器皿盖上，或放在床底下，乃是放在灯台上，叫进来的人看见亮光。因为掩藏的事没有不被显出来，隐瞒的事没有不露出来被人知道。而同样的经文亦都在路加福音十二章二节，经文说掩盖的事没有不露出来，隐藏的事没有不被人知道的。如果我们知道经文的这个背景，路加福音十二章是讲什么？是讲法利赛人。我哋知道法利赛人系假冒为善，法利赛人系空有外表。法利赛人喺外边睇，外表睇佢哋好公义，系好人一个，但系内心入边系非常非常之嘅丑陋。我哋嘅神系睇人嘅内心，唔系睇人嘅外表。耶稣基督话：你哋唔使惊，一切暗中所做嘅事，一切嘅阴谋，一切嘅手段啊，都会将来系被人系知道。神是会是还我们一个公道啊，这个就是今日经文所讲。嗱，如果我们话冇掩蔽嘅事，冇遮掩嘅事，一切掩蔽遮掩嘅事都要被系彰显出嚟，亦都 apply to 我哋嘅啊，我哋基督徒亦都唔好遮掩嘢，系嘛？耶稣基督怎样教我们，我们就怎样，我们有什么就讲什么，有话直说，不要我们都走去遮掩东西。所以马太福音十章二十七节讲什么？我在暗中告诉你们的，你们要在明处说出来，你们耳中所听的要在房上宣扬出来。耶稣基督说，我私底下跟你们讲的话，你就照直讲出来。在这里古时那些拉比教门徒怎样教的？在他的耳仔旁边细细声跟他讲，跟着呢门徒就会大声将他拉比教他的事讲出来。这个就是耶稣基督所讲的这件事。圣经里面是没有隐藏的事，圣经里面是没有秘密。我跟大家以前都讲过，我说圣经里面是没有密码的，不需要人家去解码的。解码嗰个人就太睇高自己啦。圣经入面冇秘密嘅 ,ok? 耶稣基督点样讲，我哋就点样讲俾人哋听。 唔好因为人哋唔鍾意听，我哋就点呀，改咗个信息。如果我哋改咗个信息嗰阵时就点呀，就好似遮盖咗啊，隐藏咗啲嘢一样。好多时当我哋同人哋分享系福音嘅时候，我哋都好怕人哋唔接受㗎喎。因为耶稣基督嘅福音唔系咁容易俾人接受㗎。真正嘅福音耶稣基督系讲咩呀，天国近了，悔改吧。好直接㗎。你哋要孭起自己嘅十字架嚟跟从我。我哋去传福音呢，想唔想开心呀、啊、你想唔想快乐，想嘅话你就接受耶稣基督啦。你想唔想得平安先啊，想唔想得到多啲爱，神爱你，咁你就接受耶稣基督啊。哎，想唔想上天堂，你想上天堂嘅接受耶稣基督。嗱，我哋传福音真係好唔同㗎喎，同耶稣基督。点解啊，我哋掩盖，我哋遮瞒，因为我哋驚住真正嘅福音人哋好难接受㗎嘛。苦口良药㗎嘛，苦㗎嘛。咁我哋点啊，喺外面加浸糖衣啊，西人就讲咩啊 ,sugar coating, 啊，摆浸糖喺入面，咁喺上高，咁你入口都容易啲係嘛。耶稣基督是不是这样传福音？耶稣基督不是。耶稣基督说什么？他说你来跟从我，你要回去撞你的爸爸、啊、你要走去跟你的父母 say goodbye， 你们就好像是守扶犁向后望那个，你们不配进入神的国，你们不配进入天堂，你们不配是得到永生。这个是耶稣基督的福音来的。耶稣基督话：你有乜嘢你就讲乜嘢。我私底下，我暗底里同你讲嘅，你要喺个房上高嚟到系宣扬出去。乜嘢叫做房上啊？楼顶系嘛？犹太人嘅楼顶系平噶。嗱，我以前咧，我喺香港咧，我爸爸妈妈唔准我出街。唯一我嘅天堂喺边度啊？我嘅天堂喺天台啊，平噶嘛，好好玩咯、啊。在家裡玩到悶曬，咁走上去天台玩咯，係嘛？嗰啲天台都係平噶，有個小嘅矮牆係圍住曬。猶太人嘅屋頂都係一樣。咁你咧就走去嗰度咧，就大聲同人講。嗱，猶太人當佢哋有節期，當佢有重要嘅事宣佈嗰陣時，你就會見到嗰啲長老啊，嗰啲爬曬上屋頂度，跟住就大聲同人講。亦都有啲似咧，就係而家嗰啲回教啊。或者唔係而家啦，係以前。我哋知道回教徒一日五次係要係禱告㗎嘛，係咪？咁點呀，有人爬上去個屋頂度咪大聲話，喂，禱告啦，夠時候禱告啦。而家冇呢件事啦，而家冚唪唥錄音機，到時到後呢就係識播出嚟，係提醒人哋嚟到禱告。耶穌基督話，佢話我講俾你聽嘅嘢你要毫無保留係講曬出嚟，唔好加多，亦都唔好減少。有人话我情愿系落喺一个嬲我嘅人嘅手上，我都唔情愿落喺度嬲我嘅神嘅手上。喂，点解人会嬲你啊？诶、哎，你走去传人哋，同人哋传福音，人哋唔中意听，咪嬲咗你咯，系嘛？因为你讲实话啊嘛，你情愿讲实话好过你隐瞒住乜都唔讲，甚至唔开口，咁你就激嬲边个啊？激嬲咗神。所以佢话我情愿系落喺嬲我嘅人手上，我都唔情愿落喺嬲我嘅神手上。有个人叫做 Hugh Latimer， 呢一个系主教嚟嘅，系英国嘅主教，系喺度肯尼八世嘅时候嘅主教。肯尼八世系一个好残忍嘅人嚟，佢曾经佢个王妃系令到佢嬲咗，激嬲咗佢，咁佢点啊？斩咗个王妃嘅头落嚟，咁都算啦。他将王妃的头摆在前面，摆在盘上高，当是玩具咁嚟玩。有咁残忍嘅人。有一日呢一个肯尼八世是叫 Latimer 去佢皇宫讲道。啊，心怀不轨。点解要叫佢叫个 主教走去佢嗰度讲道。啊，呢一个 Latimer 就一听见就点啊，就同自己话 Latimer, 你要小心啦。王在你面前，英王在你前面，你讲嘢要小心。跟住佢后尾想下咩呀，咦，唔啱㗎喎咁样。跟住又提醒自己，佢话 Latimer, 佢话你讲嘢要小心啦，唔好讲漏咗你应该讲嘅嘢，因为万王之王喺呢度。结果点样啊？肯尼八世将 Latimer 系活活烧死咗，因为佢唔要听 Latimer 所讲嘅话。嗱，呢一个 Latimer 就系一个敬畏神而唔敬畏人嘅人。嗱，我哋见到呢个第一点系讲咗出嚟。第一点系咩啊？我哋系唔需要惧怕，神系知道一切，冇掩藏嘅事，包括我哋去同人哋传福音，包括我哋同人哋系讲话，我哋自己都唔好有掩藏嘅事，我哋唔需要惊。第二点系咩啊？第二点，神系掌管一切。马太福音十章二十八节，早期嘅使徒同埋 Latimer 系一模一样，都系受到好多嘅逼迫。早期嘅使徒系俾犹太人嘅公会系嚟到系逼迫佢哋，警告佢哋，嚟到系要挟恐吓佢哋，监禁佢哋。使徒结果点啊？喺度《使徒行传》五章二十九节嗰啲使徒话：我哋要继续传福音，因为我哋系要服从神，我哋唔服从人。保罗喺度《使徒行传》二十一章。有一个先知叫做阿加布，这个先知阿加布由犹大落嚟去到是保罗那里，除了他的腰带绑住自己的手脚，跟住就话俾保罗听，他说圣灵是话俾我听，犹太人在耶路撒冷等紧你，他们就会这样样绑住你，用这个腰带这个要绑住这个腰带的主人，他们要将你送给是外邦人的手入面。结果保罗有没有去耶路撒冷啊？他照样是去耶路撒冷，他一点都不怕，他是怕神，他是不怕人。在《使徒行传》第二十章保罗说什么？他说圣灵在各城都话我听，警告我，有困锁有患难在前面等着我。保罗说什么？他说我不以我的性命为念，我不以我的生命为宝贵，我要行完神叫我行的路，我要将耶稣基督托付给我 的福音传出去。保罗是不怕人，他是怕神。但是有人就会说，他说如果你有什么讲什么，我用什么命都没有，就好像刚才说 Latimer 一样，是吗？好危险的噃。所以喺度马太福音十章二十八节，耶稣基督话咩啊？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有能把唯有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有边个系只能够杀身体，唔能够伤害我哋灵魂啊？系人啦，系嘛？我哋嘅身体喺外边。你而家见到我嘅身体，但你见唔到我嘅灵魂。我嘅灵魂喺入面，冇人能够系伤害我嘅灵魂。唯有神系能够使到灵魂同埋身体都系一个灭在地狱入面。所以有人话真真正正属神嘅人系会敬畏神。但系唔属神嘅人就唔会敬畏神。有人读马太福音十章二十八节嗰阵时候，以为所讲的是地狱这个地方就会将是身体和灵魂都是毁灭晒。其实这里不是这样解释。如果你看帖撒罗尼后书一章九节就很清楚，他们要受刑罚，就是永远沉沦，离开主的面和他权能的荣光。地狱是一个地方令到你永远是与神分离，那里是有火，是永远不熄灭的火。所以在马太福音二十五章四十六节怎么说？这些人要往永刑去，那些义人要往永生去。一个信神的人是往永生，就是永远与神同在。一个不信神的人就会去永刑里面，是永远在这个地狱，在这个火海里面。地狱这个字是原文希腊文的 Gehenna 这个字。这个字其实是耶路撒冷的城里面的一个垃圾池， 嗰度系烧垃圾，嗰度个火系永远唔会熄灭嘅，嗰个火系永远有点住喺度嘅。所以耶稣基督就用咗呢一个字嚟到系代表地狱，喺嗰度仍然都系一样，火系永远唔会熄灭，系一个好得人惊嘅地方，永远与神隔绝。Ted Turner 大家都识得佢系边个 ？Ted Turner 系 CNN 嘅呢一个始创人，佢系好多时都得罪系基督徒，佢自己唔系基督徒，佢有次又得罪基督徒，佢话基督徒全部都失败者嚟。跟住佢諗下呢又唔好意思，於是呢就去呢個浸信會嘅 luncheon 嗰度呢就道歉啦，同啲基督徒話：唉，對唔住，咁我唔應該咁樣話你哋嘅，其實我都係衰㗎啦，我都係抵落地獄㗎啦，我都好向往去地獄㗎咁樣。如果佢真係知道地獄係點樣嘅一回事，我相信佢唔會咁講㗎，向往去地獄好得人驚㗎嘛，地獄係咪？又有一個無神論者，佢點講呀？他说我不相信有神，但是我呢就真的有些事耿耿于怀。那他的朋友问他什么事耿耿于怀，他说我不能够知道我死后是不是真的长眠不起。他说如果我死后长眠不起的话我就安乐了，根本是没事。但是如果圣经讲的是对的话，真的有个地方叫做地狱，那里是有永远不熄灭的火的时候，那我就惨了。这个人同佢个朋友讲，这个人仲聪明过 Ted Turner， 我发过去。虽然 Ted Turner 是大财主，但是这个人仲聪明过佢。圣经话俾我哋听，无论信嘅人唔信嘅人都有身体复活。信嘅人唔信嘅人都有身体复活。志在你复活咗之后喺边度度过呢一个永生，到底你系永远与神同在，定是你永远与神隔绝，永远在这个地狱里面沉沦。这节的经文绝对不是跟我们基督徒说你小心啊，你要做好基督徒啊，你不做好基督徒的话你就落地狱的了。这节经文不是这样的意思。这节经文的是说我们要小心，我们要知道我们应该敬畏哪个，我们要敬畏那一位能够令到我们身体和灵魂都沉沦的神，唔好去怕嗰个只能够伤害我哋身体嘅人。喺度罗马尼亚 Romania 有一个牧师佢叫做 Joseph Tong。呢一个牧师佢係1972年佢係去Oxford 去英国嚟到去读神学。读完咗之后佢就想返去罗马尼亚嚟到侍奉。但佢啲朋友都警告佢，你唔好返去罗马尼亚。点解呀？原来罗马尼亚在1989年之前都是共产国家来。所以有人跟他说你不要回去罗马尼亚，他们不会给你传福音，共产国家。这个 Joseph Tong 他就说神是用了一节经文来感动他，就是马太福音十章第十六节，就是耶稣基督将羊送入去狼群那节的经文。他说神问他，他说你去到罗马尼亚你能够生还吗？神问他，你能够生还5分钟吗？在狼群里面。这个 Joseph Tong 他经过很久祷告，他仍然都是决定他要回去这个罗马尼亚来到侍奉神。神跟他说你愿意的你就回去，你怕的你就不要去。结果他是仍然是回去罗马尼亚。翻到去之后，佢就大声讲道，每日讲道。政府人员啊，点啊，走嚟揾佢啊，恐吓佢，威逼佢，话要监禁佢，甚至话你再讲嘅话，我哋可以杀咗你。阿 Joseph Tong 话：你杀咗我啊？系你哋最犀利嘅武器啊！你哋最犀利嘅武器就系杀咗我。佢同班政府人员话：你知唔知我最犀利嘅武器系咩啊？那班政府人员说我们不知道是什么，是大炮还是炸弹还是什么。这个 Joseph Tong 说不是啊，我最犀利的武器是死亡啊。你们要杀死我就是你最犀利的武器，我最犀利的武器是我死亡。他说啱晒 key 啊，他说但是你们杀我之前你要小心。全国全部罗马尼亚的国家全国都有我的讲道的录音带，他说你杀我。你一杀我，你就喺呢啲讲道上高，喺我嘅录音带上高，用我嘅血盖上嘅血浆， 他说个个人听我讲道都会说我一定要相信这个人用他自己生命来见证他所讲的说话，我一定要信、啊、你们即管来杀我，你们的武器是杀人，我的武器是死亡。结果你估那班罗马尼亚的政府人员敢不敢杀他？不敢杀他，在1981年只是将他赶了出去罗马尼亚，不够胆杀他、啊、我们真是做基督徒，我们真是不怕死。这个亦都是很多很多的政府、啊、很多是威逼是基督教的人，他们发现真真正正的基督徒真是不怕死。正如好像保罗所说，保罗说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今天跟大家已经讲了两个原因，为什么不要害怕。第一个是神知道一切，一切事他都知道，没有隐蔽的事他都知道。第二件就是他是掌权，只有他是能够是使人的灵魂和身体是沉沦在地狱，不要去怕那些只能够是杀伤身体的人。第三点是什么？第三点是神是保护者，神是保护我们。在这里马太福音10:29-31说，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钱吗？若是你们的父不许，一个也不能丢在地上。哇，一个 penny 一分钱两只麻雀啊，抵不抵买啊？真是便宜啊。美国的 penny 买到什么啊？什么都买不到。你又见过这些一个 penny 没有？我未见过了。我成日在街上都见到有 penny 的，但是没有人会去执的，连乞衣都不会去执 penny 的。为什么啊？你买不到东西的嘛，没用的嘛，是吧？喂，一分钱一个 penny 两只麻雀，我几便宜啊？便宜成这样的？啊，路加福音12:6话什么啊？哇，两只两个 penny 点有两分钱就五只麻雀啊？哇，有人话大件事啦，圣经又有矛盾啦，死！我话你听，圣经唔可以信㗎啦。啊，马太就话啊，一分钱两只麻雀，路加就话两分钱五只麻雀，你点算先？喂，我哋都有啦，吓、啊、一蚊你可以买两件 ，right？ 如果你买四件点啊？送买四送一系嘛？呢、这个咪就系路加所讲嘅咯。你两个 penny 就点啊？买五只麻雀，嗰只系送噶嘛？系嘛？但系个问题系咩啊？连半分钱嘅麻雀，神都看顾噶。我哋何况我哋做人，我哋更加比麻雀尊贵啦，系嘛？哇！呢度仲讲咩啊？佢话就算你嘅头发也被数过了。你知唔知道人平均头发有几多条啊？一个人，喂，虽然我哋当中有啲人少啲吓，又有啲人多啲，但你平均系144,000条啊，144,000条，哇！神几多条头发都知道你有啊？呢度话俾我哋听咩啊？连麻雀咁低贱嘅嘢，神冇佢嘅容许都唔能够。死不能够跌在地下。若果你是人，没有他的容许，一根汗毛一条头发都不能够伤害你。在这里路加福音21:18说，然而你们连一根头发也必不损坏，一根头发都不会损坏。在这里诗篇91:7说，虽有千人扑倒在你身旁，万人扑倒在你右边，这灾却不得临近你。有千千万万的人在你的身旁冚唪唥倒闭晒，没有神的容许，你一根一条头发都不会少。这个神讲给我们听，耶稣基督告诉我们听。在马太福音6:26，耶稣基督说，天上面的飞鸟不种也不收，不储蓄在这仓里面，尚且神是照顾他们养活他们，何况我们。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6:30仲话：你们小信的人啊，你哋咁冇信心嘅人，神系真系会系保护我哋。喺度美国嘅印第安人，当佢哋嘅男仔系预备参加佢哋嘅勇士队嗰阵时，系有一个考验，有一个 test。呢个考验就系要佢哋 成晚喺个森林入面过一晚。嗱，喺一个小男孩嘅身上系好难做嘅事嚟，好得人惊噶。个森林黑麻麻，系嘛？哇！你夜晚睇唔见嘢，你净系听见有声，你都以为有动物走嚟攻击你。你突然间见到个影，你以为系怪兽，见到系啲动物，好得人惊噶嘛？哇！惊到不得了，成晚喺度震，震到第二朝早一擘开眼。太阳出嚟，一见到边个啊？见到佢嘅爸爸企喺佢嘅身边，哇！即刻走去揽住佢爸爸，爸爸爸爸，原来你成晚都喺我身边，原来真系噶，原来佢嘅爸爸攞住把弓，攞住支箭，嗰支箭已经搭咗喺个弓嗰度啦，成晚系企喺佢嘅身边嚟到保护佢嘅仔，因为太黑佢系睇唔到。喂，我哋嘅天父都系一样。我哋嘅天父都系一样咁样嚟到系保护我哋，我哋唔使惊。嗱，今日讲咗系不要惧怕，系做门徒第二个标志。第一个系越嚟越似耶稣基督，第二个标志系不用惧怕。嗱，可能你而家好惊，可能你觉得有人对你唔住，可能你觉得恶人当道，可能你觉得有人无法无天。但是你不需要怕，为什么？三个原因。第一，是神知道一切，在神的面前是没有遮瞒没有隐蔽的事，有一天神是会还我们一个公道，所以我们不需要怕，这个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是神是掌权的，我们不需要是怕那些只能够是伤害我们身体，不能够伤害我们灵魂的人，我哋要怕嗰个能够令到灵魂同埋身体都沉沦嘅神。第三点系神系保护者，我哋唔需要惊啊！就算连一只麻雀咁唔值钱，半分钱，神都系保守啊！冇佢嘅同意，我哋连一根嘅头发都唔会系丢喺地上。嗱，我头先同大家讲，今日讲嘅系叫做平衡对偶，系嘛？好似三级楼梯，系嘛？但系如果你留意到最后嗰级嘅楼梯，就系讲到麻雀嗰阵时，话冇神嘅知识，佢系唔冇神嘅许可，佢系唔能够系丢在地上。呢个丢在地上，亦都可以解做咩啊？跳在地上。嗱，咁样嚟睇就更加系有趣，因为一只你谂一只麻雀一日跳几多次啊？一日跳好多次噶。世上有几多只麻雀啊？好鬼多麻雀噶，系嘛？哇！你话只只都跳，不停咁跳，咁多只麻雀，神冚唥知道晒，犀唔犀利啊？就系好似我哋人嘅头上，每人有144,000嘅头发，条头发佢都知道。若果我哋系咁样睇嗰阵时，其实今日呢一个平衡嘅对偶，亦都系一个首尾嘅对偶嚟。我哋见到10:26-27话神知道一切，冇隐藏嘅事，冇系遮掩嘅事。喺度10:29-31，连麻雀跳几多次，你有几多条头发，佢都知道。神系全能嘅，全知嘅。上下都话神系全知嘅，中间夹住最紧要嘅经文系咩啊？神系掌权嘅，马太福音10:28。那杀身体不杀灵，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我要加句的就是，我不是说你们任何人犯了罪你不用怕，不要惧怕，犯了罪你要好惧怕，因为这一位神是知道一切的神，没有掩盖没有遮掩的事。我是说，若果是你行在神的旨意里面，如果你真是灵巧像蛇，你是顺良像鸽子，仍然是有人逼迫你的时候，你不需要怕，因为第一，神是知道一切；第二，神是掌权，祂是公义，祂有一天会还你一个公道；第三点，神是保护，没有祂的许可，连一根汗毛都没有人能够伤害我们。愿神祝福祂自己的话语。我们两个是门徒的标志，第一近似耶稣基督，第二不用惧怕。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 感谢你俾我哋你嘅话语，感谢你系教导我哋啊，要做一个门徒。所有嘅基督徒都系门徒，我哋每个基督徒都应该有门徒嘅标志。我哋应该系越嚟越似耶稣基督，我哋应该系不用惧怕，因为你系全知嘅神，因为你系掌权嘅神，因为你是保护我们的神。我们实在感谢你，而我们都是将一切的荣耀重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义求，阿门。